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如果城市是一张音乐地图，你想生活在哪？生活在哪一种风格？国家大剧院，鸟巢， 北京欢迎你， 王府井。无论你在哪里，九七四在这里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 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而今天是1月4号啊，工作日的正式开始，2022年的第一期节目。那今天呢，来到节目其实有两位嘉宾，美丽的年轻女孩和男孩。你同意我这样说吗？ 美丽的男孩同意。 笑的， 挺好，挺好，年轻。 哎，在今天呢是来自海的竖琴二重奏，海竖琴二重奏。哎，稍等啊，我看一下这个嘉宾的话筒。来，孙诗萌来问候一下。 大家好，我们是海竖琴二重奏，我是孙诗萌。 大家好，我是马佳杰。 哎，两位竖琴的组合，其实孙诗萌以前是多次来到古典流行做客哈。 嗯，是的。 但是呢，我就觉得为什么一开始来如此 show time 的那样的音乐，我是觉得竖琴本来就很多的很安静的作品，而且呢、都是摇滚的什么的都很少。 嗯， 所以呢，我想一会儿都会很安静。所以开始我觉得新年嘛，新气象，然后今天古典流行也是工作日的第一期，所以呢一开始就有这样的热烈的开始。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也来听听海的竖琴二重奏，顺着你们的新专辑，其实也不算新了，什么时候发行的？ 非常新，甚至还没有发行。 好吧，但是我其实已经听过，哎，是2019年是听过了你们这一套曲目了，是不是？当时我们有一个现场音乐会。 也是有一些新的， 有一些新的曲目。 上次我们是2020年了，是2020年的6月份。 好，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你们的这些曲目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而且竖琴，我觉得大家已经孙诗萌来过古典流行这几年，差不多每年都有来一次，然后呢，给大家普及一些竖琴的常识，什么是竖琴，竖琴从何起源，然后竖琴的音乐种类有这些。所以呢，今天是两个人同时到直播间，很开心。所以呢，我们就先从曲目开始，然后一会儿呢，我也把你们俩的照片，正在直播的照片发送到乐友会当中，让大家和你们说嗨。 Thank you. 要在你们的音乐当中插话了哈，我们今天是不是都会这样？这是一首德彪西，完全的作品是改编的吗？马家杰你改的吗？ 这不是我改的，对、 嗯、 这个确实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作品。 嗯， 嗯，很多竖琴的演奏者其实特别喜欢这首独奏来去经常去演出。我们是发掘了一个其他作者改编的双竖琴的版本，也是非常完美的诠释了竖琴的声音和特色。 哎，我们一般来说竖琴是仙女的竖琴，然后那个果然很多朋友都是向你们说嗨啊，然后有人说小哥哥小姐姐的颜值大赞，而且其实我还是挺也不是坏吧，因为我跟你们可是生图上一点没有美颜，连美图秀秀都没有做，但是颜值扛打，对，的确是很美的这个竖琴二重奏，配得上这个乐器，我觉得是。那首先其实孙诗萌也是多次来到古典流行了，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竖琴，但是竖琴二重奏这种形式有很多吗？就是常见的吗？ 竖琴二重奏可以说越来越常见了，因为其实它在国外是一个已经很普遍的一个竖琴室内乐的一个形式了。只是因为前很多年呢，在国内因为竖琴的演奏者本来就很少，所以在两个竖琴组合在一起呢确实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包括乐器的限制之类的。但是现在随着这几年这个竖琴越来越普及啊，学竖琴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对于竖琴的各种形式也更了解了，知道的更多了，所以这个竖琴二重奏也是这几年比较越来越多的一个竖琴室内乐的形式吧。 其实呢我注意到你们的这个二重奏呢，就是因为你们两个是同学是不是，所以在一起做成了一个组合。而现在呢其实两个人分别在不同的地方，你看孙诗萌你在天津音乐学院呢，马家杰呢其实你有自己的，你也可以介绍一下啊，你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工作室也好。 对，我自己是有一个竖琴的工作室。因为现在就像刚才孙老师说的一样，这个 孙老师啊， 对， 我还有点不适应这个。 我们也敬称互相。这个因为确实这几年在中国竖琴的这个发展非常的好，也非常迅速，然后越来越多的这个爱好者还有学童都去学习这件乐器，我们也是本着这个普及的目的想让更多人了解知道这件乐器，所以我的这个工作室现在主要是说去向大家普及竖琴的这个音乐和学习。 因为大家也问了哈，这个学竖琴是不是很难呢？有朋友老王说了，竖琴总是和魔法联系在一起。然后绍兴黄牛说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看到竖琴，今天上影班第一天听到了竖琴独奏的感觉，感觉这就是音乐的最美时光。有人配图是，哦，不是天鹅，是一只鹅， 是跟竖琴很有缘分了， 是。哦，还有朋友记得呢，你看说上次孙诗萌来做客的具体时间记不准了，但从竖琴的历史发展到流派，公元前的30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陶片上，你看我们的听众啊发现的最古老的 太值得鼓掌了 啊，这个树枝上绑着弓弦的弓箭的弦紧度发声，满满都是干货的知识点，收益多多。我就不仅给你们两位鼓掌，我就给我们听众鼓掌哈，我觉得是这么多年的古典流行终于开花结果。有好多朋友在今天啊很高兴在签到啊直播室的嘉宾到来。其实我觉得真的开年的第一期昨天是第一期节目，今天工作日的第一期节目，两位竖琴的演奏家来到古典流行给大家介绍这样乐器，而且感受到竖琴的不同的方方面面。传统的竖琴我们在管弦乐队看到啊，一排竖琴或者是三台竖琴甚至有更多的，有人觉得竖琴嘛那不就是美美的吗？孙诗萌以前也介绍过啊，今天马家杰来介绍竖琴到底为什么需要也有男生来演奏，更早以前是很多男生来演奏吗？ 其实最早的时候尤其是在欧洲，比如说像法国，最早的时候其实对女性的音乐家没有那么的友好，那么竖琴这个乐器大部分都是男性来演奏。 现在呢，其实由于它的这个音色呀、外观呀，这普遍比较受女性的喜爱啊，所以女性的演奏者比较多。但是相比男性来说，各有所长吧。女性的这个演绎会更细腻一些，但是男性他有一些天生力量上的优势，所以演奏的这个方向有时候也会不一样。 哎，其实竖琴的音量并不大，所以想一想，在管弦乐队、大交响乐队当中，那么多人的编制，竖琴要和他们的声音融合在一起，其实很需要音量的。大家觉得，哎，竖琴不就美美的吗？但是每一位弹竖琴的演奏家的手上都是这个茧子啊、伤痕呐、啊，都有很多。 对，其实我觉得没有乐器是美美的就能演奏的，不管是竖琴，任何乐器都是一样的，它都需要你的。只要是用手指去弹奏的啊，包括其实一些管乐，比如小号，他们要按键，只要用到手指的，它都是需要你的手指力量的。所以我们会去练握力器也好，会去练推在墙上的这种指握撑也好，它都是为了去增强手指肌肉的力量。所以其实我们的音乐家的手就远远不像大家可能想象的这个手很细啊、很长啊、很瘦，这些其实都是。一个误区吧，就音乐家的手 都是老茧，其实 就是又他最好是比较粗的一双手，所以这样他才比较有力量。那这样很多男性呢，他天生的手的关节呢就会比女性强壮一些，所以这也是男性演奏竖琴的一个优势吧。 哎，我可以做一个比方，因为我真实感受到的就是看过。国内啊，我就不说是哪位指挥家哪个乐团了，去排练说，哎呀，你这个乐队里的竖琴太没有力量了，不能和整个乐团，然后就一直在骂这个竖琴，然后后来没有办法又加了一台竖琴，因为大家我刚才有说，一个乐队有一台竖琴，显然他的声音要出来的不只是这些，一定要很有力量的，尽管声音听起来是纤纤美美的。就打一个比方吧，弹吉他其实手上也都会有茧会破、 对的， 对，要更不要说竖琴了、所以这里面也是血和泪呀、听起来音乐很美，但是在这里面有一种小小的忧郁，手指的忧郁，就像芭蕾舞女孩她的竹尖，她的伤痕累累的脚。 对，每一种艺术都是有它相应的代价要付出的。 Thank you. 在熟悉这首作品，来自皮亚佐拉，而去年2021年是皮亚佐拉的诞辰250周年，所以呢，听到这首作品也颇有纪念意义。而这里呢，我们听到是竖琴的演奏啊。然后那个，我其实，在音乐进行中还和孙诗梦和马嘉杰在探讨啊。我说这个延音的问题，我说是不是应该再利落一点？然后其实也是因为录音啊，还有演奏啊，各种，还有包括录音的这个。在音乐堂应该是吧， 对， 音乐堂本身天生它就混响很大， 是我们也没有特意规避一些问题吧，因为就是这个乐器的特点呢，它就是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因为它的延音是没办法避免的，也没办法止掉的。 稍等啊，咱们听一下尾声部分啊，这是激情出现的地方了。向我们展现了这个竖琴声音音乐的不同体现。这个首作品是马嘉杰你改编的是吗？ 对的对的、 哎、 对的， 就是一边来演奏一边来改编，其实也很难得，因为我看到在你们的这个专辑当中也是改编了很多的作品，不同的作曲家，不同的风格，其实让我们展现听到的不只是竖琴在古典和唯美上面，我觉得让现代人更多的感受竖琴音乐带来的方方面面。哎，大家来有问候哈，多心田说了，音乐家真正精准细腻敏感的地方是耳朵而非手指。也有朋友说这个美女依旧男生很帅，来说说改编吧，你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曲目来改编，或者说怎么样拓展你们的曲目，本身二重奏的作品多吗？ 我先就是这个正好说一说改编的这个理由，因为确实就是竖琴的发展它不如其他的那个乐器有就是真正这个踏板竖琴尤其是没有这么的悠久，那么其实它曲目量是有限的。那再说到这个二重奏这种双竖琴的室内乐形式，其实作品也没有那么的多。那么我们在合作了这么长的时间之后，其实大部分的作品我们基本已经都弹过一遍了，然后也很多演出去演过了，所以呢为了丰富这个竖琴的曲目库啊，双竖琴的曲目库，我们就开始进行改编。那这个皮亚佐拉的这个作品其实已经被改编成为了很多很多的版本，这个有甚至还有加上合唱的版本，所以我也是想把这个经典的曲目改编到双竖琴上，并且呢这个作品其实在竖琴上表现起来它虽然有一定的限制性，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有延音的这个问题，但是呢同时这个用竖琴演绎又有古典的味道，并且其实跟大家平常听见的竖琴作品又有一些区别，因为在里面我也加了一些比较现代的演奏技法，比如说刚才最后大家听见这个用指甲扫弦的这种方式， 哦，这是指甲来扫弦，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作品其实又融合了一些现代的东西，并且也有古典的味道，是这样的。 哎，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你用指甲扫这个感觉的时候有点那个很有那个小摇滚气质都出来了。你们有没有一首纯粹的你们两个都用比如说拨片来演奏的作品？ 用拨片其实没有， 用拨片限制太大了，它只有一个一个音拨嘛，但是我们要用好几个手指去弹了。 期待吧，我觉得期待以后你们两个会有不同的更多的作品呈现。其实今天呢海竖琴二重奏来到古典流行也是为了大家介绍，再过两天就是在音乐堂吧，还是会有一场精彩的海竖琴二重奏呈现给大家。 对的，在1月9号晚上7点半在中山音乐堂我们会有一场海竖琴二重奏的专场音乐会。那这场音乐会也是很有特点的，那它的上半场呢是很多竖琴的经典的竖琴二重奏的作品，是古典的曲目为主的。那下半场呢是我们改编的所有的相对偏流行的一些音乐，包括电影音乐呀等等，然后还有一首我们委托一个作曲家朋友他新写的一首专门为我们海竖琴二重奏创作的一首作品，也是这首作品的首演会在下半场。 哎， 首演是吗？ 啊， 很期待。 对， 可以说什么类型吗？还是先保密是吗？ 嗯，类型的话，它会用到了电竖琴以及电竖琴的效果器。 哦， 嗯，会听起来非常不一样， 是非常创新的，实际上。 哎，很有意思。而且你们两个都是用电的吗？是用两把琴还是一把琴？ 我们这个当时我们违约这部作品的时候，这个作曲家的一个思路实际上就是想把古典和现代结合起来， 嗯， 所以呢是一台古典竖琴和一台电竖琴。 哦， 那我主要是负责电竖琴的这一部分，然后孙老师是古典竖琴。 哎，之前呢，其实孙世萌来到古典流行也提到，在现在世界上的一些竖琴的，怎么说，应该算流行趋势嘛，还有说不同的种类，然后也有不同的尝试。所以像你们学传统竖琴的，在演奏电竖琴会有什么样的限制吗？ 看是什么样的电琴，因为一般的我们还是演奏的是大琴，踏板竖琴的电琴，那它跟踏板竖琴间的演奏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它有那种小的电琴，就专门是插电的，它不插电没有声音的那种琴，那种呢是如果弹的话会需要一些其他的练习。对， 嗯，而且电竖琴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了包括延音的长短的问题，声音的大小问题，可以吗？ 声音的大小是可以控制了，因为它是连接音箱的， 嗯， 所以肯定是可以这个扩音的。延音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因为为什么说这个中国我们录制这个竖琴的CD 也比较少， 嗯， 像我们马上也是1月9号要首发的这张专辑， 嗯， 实际上是中国第一张双竖琴的专辑。 哦，那今天算是也在古典流行当中全球首播了。 对， 等等等等，2022年的全球首播海的竖琴二重奏，我觉得其实很有意思，很有纪念意义啊。 大家提前收听了。 是啊，是的，大家提前收听了。我觉得在音乐会那天是不是也会有签售啊什么的？ 啊，是的，在音乐会之后会有签售。 所以我们很期待，当竖琴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今天呢邀请了两位竖琴演奏家孙世萌和马佳杰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竖琴的方方面面。那刚才呢听过了一首德彪西，听过了一首皮亚佐拉，接下来呢我们回到传统当中看看竖琴。其实这一首已经不算是很传统了，就是也是改编的是吗？ 这也是竖琴作曲家改编的一首双竖琴。 我们可以边听介绍一下这个曲目。 嗯，这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 嗯， 那它呢也是我相信大家也听过很多种乐器的演绎了，对它。那它呢是最早是写成了一首竖琴的独奏曲目。在竖琴独奏上呢，它有着非常非常难的技术，像在小提琴上一样。那我们这个也是一个双竖琴的版本，那它会做了一个为两个竖琴区分成了两个声部。它在个人上面可能它的技术难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它对两个人的配合要求非常高。因为两个人呢都是一句接一句，一句接一句的，所以如果两个人配合不好的话呢，会出现一些断层啊，或者一些配合不上的这些，他对配合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你们9号的音乐会当中会有这首作品吗？ 没有。 那当时现场的，我可以问，就是录音的时候，这个录了几遍，或者说是什么样怎么样录的？ 因为首先我们俩的配合是非常默契的，我们俩在 自己说出来还是有点不好意思， 没关系。 我们俩组重奏的，其实刚开始组的时候就发现了，因为竖琴是一个非常难弹齐的一个乐器，因为它的触弦点只有那一个瞬间，所以如果你那个瞬间两人不在一起的话，就是肯定是两声听起来就是不齐的。那我们俩就会发现我们俩好像不存在这个弹不齐的这个情况，所以发现哎好像还是挺默契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组合一直持续工作持续演出的一个挺重要的原因吧。 哎，音乐上其实有那个契合点，生活中呢也是好朋友。 对 对，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Thank you. 啊，没给你们俩留够时间，上半时段先到这里，下半时段我们再来听是海的竖琴二重奏的演绎，一会儿见。 我们听见时代，我们制造浪潮，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每天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浪潮 Listen to One 首席制作人、主持人麦麦，首席主持人韩立澎湃呈现。我在浪潮里等你。Listen to One。国家大剧院典藏之作《图兰朵》1月18日至23日新年巨献再遇14年，将迎来第11轮热演。歌剧大师普契尼《天鹅之歌》讲述东方浪漫爱情传说，黄金主创团队倾力打造，呈现深刻隽永的中国意境。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国内实力唱将，群星璀璨，演绎爱的救赎，一往情深，传唱爱之永恒。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春晚大计划启动， 时间 2022年1月22日、23日， 地点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 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抢先看春晚，提前过大年，还有卡酷全阵容，动画全明星， 哦，完美！ 小朋友们，赶快加入我们的大计划吧！ 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This is classical music today. 今日古典。 我是郎朗，欢迎关注。古典也流行。 我是汤姆， 我是吕思清， 我是陈萨， 我是张浩辰， 我是迪雷拜尔， 我是沈阳， 我是宁峰， 我是秦立威， 我是杨雪飞， 我是于龙。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Classical forever, music radio forever。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周一到周五14点到15点，古典也流行。 2022年的第一个工作日的古典也流行，而且在今天开年就有两位年轻的漂亮女孩子和男孩子来到古典流行做客，海竖琴二重奏，欢迎孙诗萌和马佳杰。 大家好， 哎，此处有掌声啊，因为刚才上半时段也是两位竖琴演奏家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竖琴的声音，而下半时段的这一首其实又回到了我们传统中对竖琴的印象。而这首作品呢，其实呢也是奥地利作曲家是莫妮卡的作品，但是音乐中我还听出了一些有点科尔特的风情的感觉，是这样吗？还是我想的有误？ 他这个实际上描写的是一座在英国的山， 嗯， 他这个作曲家在谱子的开头写了一句话，就是我们仰望天空，看见天上飘动的浮动的白云， 嗯， 是非常美好的。 在竖琴的 种类也好，这个音乐当中是不是就是古典竖琴算一类，然后民间竖琴有另外分开吗？因为我想到你刚才提到这个英国这位奥地利这位作曲家写的一个关于英国的这个山的美丽景色，我想我因为刚才想到科尔特嘛，它算不算一类呢？因为说爱尔兰的竖琴好像也算一个特别的。 科尔特竖琴是一种竖琴，就是它有一个它类似现在我们的这个班键小竖琴吧，但是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算是一个比较古老的竖琴的种类。现在也是你要专门去学它，或者是你是那个地方的人，然后他们会演奏这种竖琴比较多吧， 不同的演奏法， 不太一样的演奏方法。对， 那还有哪些种类？ 现在世界上比如说我们偶尔会见到巴拉圭竖琴啊，这也是一种巴拉圭竖琴它有一些区别，跟我们现在弹的踏板竖琴它的这个哆和发两个音是相反的，颜色上弹法上也不一样，他们会用指甲去弹。还有一种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中国竖琴，就是箜篌，也就是对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在中国发展也非常好。 其实有很多在竖琴发展进程中的一些中途产生的这个竖琴，现在也还是有人在进行研究或者演奏的，比如说交叉弦的竖琴啊，包括巴洛克竖琴啊，现在也是有人在演奏的，只是它已经不是这个主流的竖琴的种类了。 那一般现在大家音乐会上或者演奏时都有这种踏板竖琴？ 对，现在大家看到的都是现代音乐会踏板竖琴了。 哎，之前为什么说学竖琴的人少吗？是因为竖琴很昂贵吗？ 是，首先是因为竖琴进入中国的时间比较晚，也就是说大家认识到它知道它的时间是比较相对其他乐器钢琴啊等等这些是比较晚的，再加上当时竖琴哪怕是在国外它也是一个不便宜的东西，也是学的人比较少的，所以它整体来说在世界范围内它的学习人数要比其他的乐器还是要少很多的。 那像你的工作室啊，马佳姐，就是有没有那种零基础的孩子们或者成人来学竖琴？ 其实现在真的就是分为这两大类，首先就是小朋友他这个艺术教育现在很重要嘛，国家也是比较扶持，家长们也是很上心，那么一大部分就是小朋友他在选择一个乐器去学习音乐的这个道路上会去选择竖琴，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就是成人，那么他们可能这个小的时候有一个学习乐器学习竖琴的梦想，但是没有完成啊，现在工作了有了这个能力了，然后想要这个完成这个小时候未完成的这个梦想。对，会有很多这样的人来去学习。 那如果说就是零基础，或比如说会弹钢琴或者会弹吉他，会对学竖琴有帮？ 会弹钢琴其实如果要是竖琴入门就会很快，因为我们在这个谱子上来说它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我知道孙世萌以前小时候就是学钢琴，那马佳姐你应该 也是 是吧？ 对， 大部分都是可能从钢琴转竖琴。 对，像我们那个时候基本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有竖琴嘛，就是不知道竖琴，然后但是现在的小孩已经渐渐的都是从零基础，像马老师刚才说的很小，大概四五岁就开始来学竖琴了，也就是说他从打基础入门学的就是竖琴这样乐器。那他你可以想象当他学到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那他学习的时间其实就很长了，所以现在确实是越来学的越早了大家都。 那小朋友学手会不会受伤啊？有多大的小朋友学合适呢？ 其实我们主要是说小朋友能不能坐得住，因为毕竟一开始学习乐器练习这个是一个比较枯燥的过程，所以一般建议小朋友15岁左右开始再学，但是如果方法正确的话其实不会对手造成什么伤害啊，所以找一位好的老师启蒙老师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其实今天啊，继续给大家普及竖琴这个乐器，继续来普及，因为大家已经如果听过以前的古典流行的话，对竖琴这样乐器应该有印象的。另外呢，也是给大家介绍海竖琴二重奏，还有呢就是可以给大家介绍比如说你们在1月9号的演出大家可以现场来看，还有你们发行的新专辑，同时呢也介绍马佳姐你有工作室哈，怎么样来让孩子们或者成人们来接受这样的乐器，在哪些途径可以学习。其实我觉得 一期节目吧，可以多方面的来给大家不同的感受。同时我们还要欣赏海德抒情二重奏的这个全球首发，在古典流行中来听到的他们的新专辑。那其实呢，在这张新专辑当中呢，有几首作品我很喜欢。接下来我想来听这一首吧，我觉得一开始出来的声音就给大家一点震撼的感觉。只想鼓掌，就是在这首作品当中你们俩的这个配合哈，默契。而且这首作品为什么叫巴洛克 Flamingo， Flamingo 听出来了，那巴洛克呢？ 其实大家能听到的那个主题有一个它反复出现的主题，它那个主题呢就叫做巴洛克主题啊，它是一种也是有一点古典和现代也好，和不同门类的音乐风格的一个融合吧。 再进一步的来介绍一下这首作品。 这首作品是这个戴博拉女士这个创作的，非常非常我们有名的，我们这个竖琴弹的非常多的一首作品。它的这个主要特色就是它使用了非常多的这个现代演奏技法啊，那可能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有这个模仿吉他扫弦的声音，包括后面有一些敲击琴板的这种演奏技法，还有很多的这种特殊的现代派的抒情演奏技法，所以它其实这首作品听上去有区别于以往我们非常熟悉的古典风格的抒情演奏。 是的，而且一开始听到哎，你会分辨不出来这是抒情还是吉他。这有朋友说这抒情啊，这简直，刚才说有朋友进步，有朋友就另外说了，说竖琴属于打击乐器，哎呀真是。结果还好啊，在乐会里这个有人纠正了你，拨弦乐器。我们来听后面的部分，就有这个敲击琴板的部分了哈。 对。 在这儿的时候还真是打击乐器都用上了。起来了，我觉得真的很精彩啊！而且我真的是感觉到，我看着你们的这个二重奏，不断的在进步，而且默契这种技术有三年了。你们成立有多少年了？就我听到你们大概有两三年。 我们成立是2017年， 2017年 现在国外的时候成立的。 对，我要说一下啊，他们这个海竖琴二重奏，其实呢，他们。两位演奏家呢是在英国北方皇家音乐学院攻读研究生期间成立的海竖琴二重奏，而且呢他们的演出足迹不仅是在国内哈，还有国外，包括遍布英国，演出也是多元化的风格，像曼彻斯特的美术馆、威尔士教堂、爱丁堡音乐厅等地都进行了演出，并且参加大师课，受到广泛好评，而且还参加了在2018年4月参加了在英国威尔士卡纳峰举办的威尔士国际竖琴艺术节竖琴二重奏比赛，并且获得了这个奖项的第二名，真的很厉害。因为当时你们并没有成立多久啊，一年不到是吧？ 对 的， 所以就是获得了这个第二名，真的好厉害。还参加了伦敦音乐戏剧节竖琴比赛，并且获得了开放重奏类的第三名。我觉得真的是，然后回国毕业以后，你们两个虽然有各自发展，但是依然还是组合在一起，很难得。那我想问你们，在那么多的演出当中，有哪些演出的场地令你们或者场景难忘呢？ 曼彻斯特的那个美术馆其实我非常的难忘，对，因为那个场地其实是比较少见的，也它首先它的这个音场效果非常的好，竖琴这个乐器在里面演奏声音是非常好的，其次这个我们是在一面非常大的玻璃墙前面演的，后面是一整片森林，非常的漂亮，而且当天我们演的时候还是个晴天，所以这个阳光、蓝天还有绿色的树林，颜色是非常好看的， 一说就感觉非常令人向往，真的是好美。还有你们参加的那些国外的艺术节会有不同的体现吗？ 我们你刚刚说到的那个英国的那个伦敦的比赛，那个我还印象挺深的，因为他你刚才也说的是开放重奏类，开放重奏就是所有的重奏是一起比的，不光是竖琴二重奏，所以当时我们比完了以后其实没有觉得怎么样，然后我俩就出去了，就跑出去了，然后后来他里边的工作人员在四处找我们说你们获奖了，你们去哪儿了。 其实因为开放类重奏嘛，你想想成熟的组合像弦乐四重奏啊， 对， 钢琴五重奏啊，三重奏啊等等，这些都太多了，然后你们获得了开放类的这个第三名，还是很难得的。然后在国内肯定也是北京啊，像天津啊，保定啊，武汉这些啊，这个保利群演啊，肯定也是有不少感受到不同的观众。所以这么多年我觉得啊，真是这么多年好几年了，然后在听到你们这张专辑的时候还有这一首作品，还真的是挺特别的。继续来说说你们的竖琴演奏，刚才提到了有一点，就竖琴的不同种类，箜篌，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想问啊，就是因为刚才没有来得及，这个中国箜篌。但是说到箜篌，其实不是历史很多吗？像《孔雀东南飞》里就有关于箜篌的一个描述，那怎么它也跟现代的竖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箜篌其实中间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断代，就是它没有从头到尾完整的发展下来传承下来。那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种箜篌呢，其实是现代仿制的，它用了很多乐器的原理，包括竖琴，包括它的踏板，它的整个的形制其实都是跟竖琴是有关系的。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箜篌呢，它是现代制作的， 就是说它也不尽然是中国传统乐器了。 他们现在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吧，就是也会去发掘以前的那些史料啊，包括也是我们有些壁画上面也是有这种记载的，他们也是再去复原这个箜篌原本的样子。但是现在我们大部分看到的演奏的箜篌呢，它是一个现代所做的乐器。 因为我刚才也调了一些资料啊，看到就是现在的箜篌的这个形制上很像是就是踏板竖琴嘛。 对。 然后其实过去在古代有什么卧箜篌啊、竖箜篌啊、凤箜篌啊等等不同的形制。那其实呢，海竖琴二重奏呢也有演奏中国作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你们所演奏的《春江花月夜》。